轮回精英团的二团长当然就是魏琛。这话放出来后，轮回众人纷纷侧目。现在要面对的对手是谁呀？是张新杰，是叶秋，荣耀两位战术大神。现在他们的指挥竟然还敢夸下这样的海口。一时间，轮回所有玩家非但没有因此感到自信，对魏琛的态度反倒是狐疑起来。不少人一点都不给他面子地打出了抱憾的表情。魏琛是二团长没错，但在轮回工会里的地位却一点也不高，尤其精英团这里，有本事也会被物尽其用，但想成真正核心，要的是忠诚度，初来乍到的家伙，短时间里是没这可能的。一堆人用表情对魏琛言论表示出了怀疑的态度，这让魏琛一阵郁闷。众人都觉得他在说大话，可魏琛自己觉得自己非但没有说大话，反倒是把实话说成了七分。试试才知道，魏琛觉得自己这样说已经算是谦虚了。他什么水准呢？一看现在队里的状况，就基本已经分析清局势和利害关系。他觉得只要在他指挥下让轮回再去搭把手，击溃霸气雄图的防御体系绝对没有问题。霸气雄图的防范在应对了叶秋他们的四工会后，看起来对于应对接下来的工会也有充足的准备，但那相对普通玩家来说的，放到魏琛这种层次的眼中，霸气雄图留给他们的防御力量实在有些太不够看了。击溃魏琛其实是有百分百信心的，但他就是考虑到话说的这么绝对，轮回的恐怕会不信，毕竟对手在大家眼中过于强大了。魏琛的话已经收敛了，没想到这轮回的人依然不信，嘘声还算比较少，但各种不以为然的表情一时间全从头顶上冒出，这也太壮观了点吧。我这种水平做卧底实在有点过分呢。魏琛感慨着，索性把自己已经表现出的在众人眼中过分的自信继续表现下去。 怎么，你们不信啊？张新杰和叶秋这本就是旗鼓相当的对手，但霸气雄图的精英团实力肯定是要强大许多的，这要真是针锋相对，霸气雄图根本不需要摆出这样完全的防御姿态，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让霸气雄图处于现在的劣势，现在正是我们浑水摸鱼的好机会，如果你们非要等着这两方分出个胜负再去捡便宜的话，不要怪我太坦白啊，无论是张新杰或是叶秋，在没有同等级的对手牵制的情况下，这便宜是我们捡得着的吗？ 魏琛这番话说的是有理有据了，听起来不像是无脑自信的想当然。众人一片沉默，再没人乱发表情了。 要动手就趁早吧，霸气雄图现在根本不是在和叶秋那边分胜负，他们只是想拖延时间，让他们的团队快点把 boss 杀了，我们在旁边看的时间越久他就越高兴，我们来的已经有些迟了，再晚点还怎么抢仇恨啊。 魏琛接着说，这一句一句的，轮回会长三到六界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们来不是看热闹的，同样也是要以 boss 为目标的。结果这时魏琛又是添了一句， 我们可是冠军队工会，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这话可算是砸在了三到六界的伤口上了，他们这轮回工会最近的成绩实在有些给冠军这个身份丢人。魏琛这话让三到六界有些无法冷静地琢磨问题了，来都来了还这么磨磨唧唧的，确实有点没出息。 我带一团，指天指挥二团，都准备了。 三到六界在工会里指示了。魏琛的卧底术士名字叫做执天之行。此时这命令，与其说是让魏琛领命，不如说是告诉二团，现在全听魏琛的指挥。 我带二团冲开霸气雄图的防御，你的一团负责把 boss 圈走。 魏琛说道。 好。 三到六界一听也挺合心意， boss 仇恨是以团队为单位， 而不是以工会为单位，所以他们二团一团之间 boss 也只能有一个仇恨归属，放在他的一团也当然最为放心。 轮回的，我们的队伍可是冠军，拿出点样子来，给我上！ 三刀六剑最后一声咆哮般的怒吼，轮回团队冲上了。 轮回来了！ 蒋游本来期待着轮回工会会像兰西哥一样暂时保持观望，结果人没来多久就已经杀气腾腾地冲过来了，连忙提醒了张新杰一声，希望他别忘了。 看到了， 张新杰淡淡地回应了一声。目前的局势，杀 boss 的进度，一切都维持得很好，只是来一个轮回没法打破这样的平衡，不过完全无视当然是不行的。张新杰转转视角，看着轮回工会的来势，略做了点针对性的布置。有叶秋和萧时清这么两个难缠的战术对手，张新杰真的没办法再给轮回腾出太多的时间了。结果就在他刚刚布置完，准备转回视角再去应付这边的两位大神时，突然发现根据他的调配，轮回战队冲来的团队冲击方向和阵型也很快做了一下调整。张新杰一怔，两边的团队已经撞在一起了，那大片的波动阵连接成型，瞬间将无数身影吞没成了幻影。轮回的魔剑士很强，这点就像霸图的牧师枪一样，但他们更强的还是他们的神枪手，而且他们的神枪手之强已经超出一般俱乐部工会突出职业的那种范畴了。实在是因为周泽楷的人气太高，他这种超人气明星选手影响的已经不只是他们轮回工会里神枪手的比例升高，而是整个荣耀中选择神枪手职业的玩家人数大幅度上升。虽然荣耀职业体系是很平衡的，但这种设定上的平衡并不能平衡玩家的主观选择，尤其职业联盟的存在最能影响玩家的选择，那种表现极其出色的选手会让很多玩家产生这个职业很强的错觉。荣耀如日中天的三连冠时期，荣耀中便有战斗法师多如狗的说法，现如今周泽楷的人气如日中天，带动着荣耀网游里神枪手玩家人数的激增，这些因周泽楷而玩起神枪手的玩家又有不少都是周泽楷的粉丝，轮回的支持者，最后实力突出的再发展到轮回工会来。轮回工会的神枪手实在已经多得不能再多了，再多工会很多团队活动都要受限制了，优势的基数带来的当然是更多的高手，轮回的神枪手实力之强是无可争议的，于是在和霸气雄图的冲撞中，轮回工会的攻势来得又早又猛。神枪手第一波，魔剑士第二波，霸气雄图虽然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击，但是显然是吃了大亏的。再然后轮回近战职业冲锋上来，随便溜了一圈，根本没做什么攻击就突然回收了。 不要动！ 张新杰看着自家玩家下意识的就要追击出去，连忙指示，这要冲出去他们的阵型可就要散了，可是这要不冲和对方拼中远程火力明显示弱，总不能说就靠自家的优势牧师职业来扛吧，这要一对一这样扛扛还行，问题是现在霸气雄图每边分担的人手都有限，面临两方势力的冲杀不说，他们还得挪出些人手去对付野兔 boss 呢。 咦，很有耐心吗？ 魏晨这时一看霸气雄图的人居然没有被带出来，诧异了一下，跟着给三道六界去消息， 会长，你们一团也给我们当一下火力掩护，中远距离的职业配合着攻击一下。好， 三界六道应了声，于是新一波的轮回攻击让张新杰更加难受了。 调整 boss 位置，六点钟方向全体向这边压境。 张新杰飞快做出布置，对方不打过来 那他只好调动全部成员压过去。 走走走，向左边移动。 魏晨这边立刻也有指示，轮回工会团队横向移动。张新杰这一看顿时再一惊，这要再去应对他们的团队移动不说，还要转圈，而他针对美方做出的防御体系可是不一样的，移动再转圈，这么多人，那可有些太难为了他们了。如此复杂的保持阵型的走位，这么多人肯定会有人出错，这出错的人稍多点，立刻就会被抓到机会。自己的对手可是叶秋和萧时钦呢、啊、不，还有一个轮回这边的指挥的人是谁？张新杰不想把轮回的战术往巧合上去想，他更愿意把此当作是对手有意为之，思考对策，稳健应对。但对手是有意的话，那这功力可是有点深了，这种引导人出现错误再去捕捉机会的风格。张新杰突的一下心寒，引导错误，捕捉机会，这是蓝宇战队的队长余温州最擅长的风格，也正是他的这种战术风格成就了荣耀最强的机会主义者黄少天。今天这是怎么了？三大战术大师联手要给自己上课吗？张新杰又恍惚了，他已经在轮回玩家阵中寻找有没有显眼的术士玩家了，但看着一堆堆头顶称谓的玩家，突然又觉得这不太对了。兰西阁的人不就在那边了吗？余文州跑过来帮轮回，他吃饱了没事干吗？难不成这家伙在借刀杀人？兰西阁按兵不动，他先借着轮回的力量击穿他们霸气雄图的防御。张新杰越想越多了。